Hello， 欢迎来到九九 TV 苗知识，我是 Joy。 今年中国间隔34年再次对三星堆进行考古挖掘。三星堆是四川广汉约34公里处，在1929年，当地农民在挖水沟时发现了一坑精美的玉器，从此就开始了三星堆文明的研究。而三星堆让大家感到有趣的是，在这里出土的文物鉴定时期竟然是在5000年前，比中国有记载历史还要悠久。三星堆的文化来自何方？而这里数量庞大的青铜人像、动物不归属于中原青铜器的任何一类，绝对与华夏文明不是同源。而且青铜器上没有留下一个文字，简直让人不可思议。出土的三星堆人高鼻深目，全面突出，阔嘴大耳，耳朵上还有穿孔，不像是中国人，倒像是欧洲人或者是印度人。那三星堆到底是来自哪里的文明呢？如果三星堆这里真的曾经出现过类似这样的高度文明，那是否华夏中心论就值得怀疑了呢？但是像三星堆这种奇怪的古雕塑并不是唯一。日本在1969年神奈川县的下岛冯光里发现了远古陶器，经过测定，它的年代大约是在7000年以前的石器时代。所以这一大发现大大动摇了日本陶器源于中国大陆的传统说法。围绕着日本是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的发源地，以及这些陶器的用途，学者们也展开了研究。但是要知道，苏美尔文明也只有6500年，可以超越文明的只有传说中的亚特兰提斯了。日本也将这个时期定名为神文时代，而这一时期神文文化遗址广泛分布于北海道至冲绳的日本全境。最早发现神文陶器的是美国学者爱德华摩斯，他在1877年被日本政府所聘到达日本。他将在贝丘中发掘到的陶器命名为神文土器。仔细看看，这个到底像什么呢？是青蛙人还是外星人呢？所以在日本军曹动画中的青蛙外星人侵略地球的设定就是两者的结合吗？是不是比三星堆更匪夷所思呢？三星堆的造型很像是地精，就像我们之前做过的北欧神话的影片中提到的，与其说这是外星人，为何不是精灵呢？虽然日本的神文时代比三星堆早将近2000年，但是两者的文明程度并不一致。三星堆已经是青铜器时代，并且掌握了自制金箔的技术。从这次的出土黄金面具就可以看出当时的工艺水平。但是神奇的是，三星堆当时的文化如此发达，为何没有文字呢？也没有找到任何的民用物品，连一副人骨都没有，就这样凭空从地球消亡，整个文明的起源与消失都是一个谜。人们也假想了种种原因，但是都因为证据不足，始终停留在假想上。譬如说水患说，三星堆北临鸭子河，马木河从城中穿过，因此就有学者认为是洪水肆虐的结果。但是考古学家并没有在这个遗址中发现洪水留下的沉积层。战争说，遗址中发现的器具大多被事先破坏或烧焦，似乎也印证了这一解释。但是后来人们发现这些器具的年代相差数百年，所以这很可能是某种祭祀仪式。加上他们当时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如果周边的部落当时都是石器时代的话，也不可能被打败。那么这让人想到了什么呢？没错，就是玛雅文明。玛雅文明出现于5000多年前的墨西哥与中美洲地区。理论上，玛雅文明与三星堆是出现在同一时期，对比他们的雕刻也略有相同，所以很多人就开始怀疑三星堆与玛雅文明的联系。更加神秘的是，这两个文明都是没有起源，同时也无故消失。难道他们真的是外星人吗？更有人指出，北纬30度是一条神奇的纬线说法，它穿过的古中国、古印度、古埃及和古巴比伦等文明古国。神秘的古埃及金字塔狮身人面像，令人谈之色变的百慕大三角，以及从出现到消失都满是谜团的亚特兰提斯，还有苏美尔文明与玛雅文明遗址，这些神秘的文明都在这北纬30度，难道会有这么多巧合吗？不过在我的考证下，其实这个说法并不是十分准确。虽然上面提及到的国家确实在北纬30度上，但是很多只是擦边球，与真正古文明遗迹的位置相差甚远。那如果要进一步了解三星堆，就要先知道玛雅文明为何消亡。对于玛雅文明的突然消亡，很多人都存在不同的观点。一些人认为玛雅人一直与外星人有所联系，所以他们的文明才如此发达，以至于可以预言数千年以后的事情，并且可以在一夕之间消失不见。而后来人们也确实发现过一位 位玛雅国王的坟墓。这位国王的石棺上刻着一个悬浮在半空的玛雅人，并且周围还环绕着一些从未见过的奇怪图案。这似乎验证了玛雅人与外星人有关联的猜想，因此当再次出现有关玛雅文明的预言时，很多人都表示深信不疑。但是现在其实还有玛雅后裔存在，所以外星人说应该是想象多于事实。德国的专家组在研究东亚气候的同时，也研究了中美洲的化石。他们发现在这个时期，就是公元九世纪左右，加勒比海地区出现了持续100年的干旱。他们对沉积物做出详细分析后得出结论，在公元810年、860年、910年，委内瑞拉出现了最严重的旱灾。正是由于这干旱气候的影响，玛雅好多文明城市变成废墟。由于干旱，人们纷纷迁徙到别的地方，但是当时的大旱灾规模之大难以想象，很多人都死在迁徙的过程中，只有少数人可以存活下来。同样原理，三星堆会不会也曾经经历过自然灾害呢？虽然没有洪水留下的沉积层，但是很有可能同样遇到了旱灾。不过还有一个假想，就是在三星堆中没有任何民用器具，也没有任何人类遗骸，看样子这些只是祭祀或者收藏品。这些祭祀用品带有不同地域的文化特点，特别是青铜雕像、金杖等，与世界上著名的玛雅文明、古埃及文化有些相似之处。加上坑中出现了5000多枚的海贝，经过鉴定是来自印度洋。有人说这些海贝用作交易，那么很有可能这些青铜器主人并不在三星堆，而是当地贵族交换回来的物品。但是这个说法也有破绽，我曾经也做过雕塑，所以对制作手法也有一定的认识。三星堆出土的物品十分有特色，经过我的反复比对各种文明雕像，发现三星堆的雕像绝对是具有独特性的，所以应该是本地形成的文明，不是交换回来的东西。加上有些青铜雕像十分巨大，所以应该是在当地制作的。虽然它与华夏文明有着明显的区分，但是从雕塑的衣着头饰来看还是有相似之处，不过绝对与华夏文明没有继承关系，反而与南亚以及印度地区有些关联。也就是说，以前一直认为的华夏中心论出现了破口，早2000年就已经出现过高度发达的文明。而最重要的是，在整个三星堆中竟然没有文字的存在。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为何没有文字呢？一个民族必备的文明要素，三星堆都已经具备，只缺文字。在祭祀坑中发现一件上面刻有鱼、箭头等图案的金杖，至于金杖上的图案是图是文，那就见仁见智，有的已经在试图破译。而另一些专家则认为，刻画的符号基本上单个存在，不能表达语言。不过如果能解读这些图案，肯定能极大的促进三星堆之谜的破解。但是没有文字的话，对于知识的传承、文明规范的制定，甚至记录自己的历史，都会有很大的问题。就像我们之前讲过，苏美尔文明也是地球上已知最古老的文明，他们就发明了楔形文字，建造了第一个城市，编制了第一种法律，发明了第一个制陶器的陶轮，制定了第一个7天的周期，第一个记录了上帝以7天创造世界和大洪水的神话，并为世界留下大量的远古文字记载材料泥板。从苏美文明中可以看到文字的重要性，如果没有文字，很多事都无法做到。苏美尔人在6500年以前就来到这里，建立两河流域最初的文明，之后阿卡德人、巴比伦人、亚述人以及加勒底人继承与发展苏美尔文明的成就，使两河流域的文明成为了人类历史上重要的一页。除了距今7000年的神文文明、距今6500年的苏美尔文明、距今5000年的玛雅与三星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之前做过的影片亚特兰提斯、柏拉图的记载距今10000年以上。这些如同谜一般的文明不断让世人感到惊讶并着迷，相信随着中国考古的进一步挖掘，可以找出更多三星堆的古物，让世人更加了解历史真实的发展。那今天就先到这里啦，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请点赞支持，如果有什么意见的话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哦。没有订阅的朋友记得订阅并按下旁边的小铃铛，那我们下期见吧，拜拜。